的雾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2005年7月2号在长安大戏院演出的京剧名家演唱会的部分实况录音。 好，亲爱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首先为大家奉献的是智取威虎山当中李咏琪的一段唱，这些兵急人难，治病救命。下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北京京剧院的裘派花脸演员陈俊杰为大家演唱。 中国人民解放军，这 间，扶着热条两伤痕楚楚，无双宝枪烟怒火，正踏在无敌深渊，乡亲们悲恨难复仇，恩怨乡亲们七尺无相威虎山，只说是无岁月无边无岸，谁料想天出海花枯枝发芽，今在今天从此我曾经共产党把虎狼看，不管是水里走火里钻，粉身碎骨也心甘，纵有我千难比万险，好听那威虎山所以马 好，非常感谢。接下来呢，一段传统戏再送给大家，裘派名剧《赵氏孤儿》的一段汉调，我未将闻此言，如梦方醒，谢谢。

谢谢大家，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铡美案》。